剧在热搜 榜。对，而且我们还有一种另外的一个观看的方式，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对，总之听和看都是可以的。我们更加期待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多多与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素人歌者大 PK， 一个所有音乐梦想的人都能来到的一个舞台。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方式呢， 报名方式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发送大家的这个样音啊，或者是简历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实时收到大家的这个报名信息之后呢，可能就会及时的安排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来做客了。 对， 对， 不对， 比如说刚才大家听到那个原创音乐榜上面的那个海一帆 榜首， 对 Top One， 他曾经就在旁边的这个位置坐下来跟大家一起畅聊哈，他的这些创作的历程啊，他经历的故事等等，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就是榜首啊，不管是你是喜欢唱歌的还是原创音乐非常厉害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 总之其实我是有点惊喜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新歌声这个舞台还是挺有魔力的。因为其实海一帆那次来就是宣传他的那些歌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好像大一大二的样子，刚刚步入大学，然后一首原创就是纪念自己母校高中母校的一首歌曲，没想到突然那么受欢迎， 突然就火了，全校都知道他了。 对， 对，所以说我们也不得不提啊，就是海一帆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些啊校园歌手其实都参加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比赛，也从这个比赛过程中也是走出了非常多优秀值得我们关注的未来的创作的新星。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小的 VCR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好，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这个比赛也是受到了非常多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心态年轻的人的支持和这个追捧。 没错，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之前有很多嘉宾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 但是不是说一定会获得奖的选手才能够来我们的舞台啊，也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喜欢音乐，只要你爱唱歌，你都可以来。比如说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学英语的吧，是不是一个学英语的小姐姐，曾经的愿望是去中国传媒大学，后来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吧， 是， 但是他依然坚持歌唱，然后最后来到这个舞台，还把我们平常说的这些词儿哈，他自己来说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希望大家都来啊！我们这个主持人的位置也可以啊，或多或少的让给你们一些啊。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坚持不让，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歌唱这方面哈，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从一开始我信心满满，你还记不记得我那些年 曾经想要原创歌曲，曾经想要什么创作一支什么舞蹈之类的，就张彤的 flag 立的，我已经数不清了啊！ 就是遍地都是，可是呢。最后全是打脸，现在就 是 感觉脸疼啊， 倒立 flag 以后。 对，那么在节目即将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要给大家推荐一支原创歌曲的 MV，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马子浩推荐的歌曲。我们首先先来看 一 支 MV， 看看这支 MV 有哪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旋律还有歌词。这首歌大家其实很多五月天的粉丝都一定不陌生， 肯定就是听前奏就知道是什么歌了。 这是一支有故事性的 MV 啊，主角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 superstar 易烊千玺。 哇，听说他前段时间过生日收到了很多礼物啊，别墅啊，花园之类的， 太羡慕了啊。也确实有才华哈。 对， 就是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代表了很多原创歌手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追求，那就是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越来越多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能够有一天真正的成名在望。 来看一下 是唱那故事欲望的时光，起点是那平凡的成长，我初学记得是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没假声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日夜在沉沦在祈祷，与一浪去吞噬或退路的彷徨。 动真心的星辰，被足够音乐界的重量，才体会每张真都要来像雨量，不是把这些 北京时间18:12，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挑战新歌声今天的第一个我们的篇章，也就是我们的先声夺人。 没错、 啊、 在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原创歌手了。 嗯，也就是我们的子浩，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哈、 嗯、 子浩今天想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原创歌曲吗？ 第一首歌是一首原创音乐。 嗯， 对，他的第一首歌是那个原创的歌曲， 做简单爱情，然后这首歌呢讲的主要就是想把我内心一个比较简单然后又很美满的一个感情故事，然后送给你。 嗯，好的，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一个原创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浩。 哎，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节奏哈。 对， 着我。 这真的是一首小清新，就听到了有一种回到夏天非常浪漫的感觉。 是不是想表白了唱完、是不是张彤？ 可惜没有人可以表白啊。来，有请子浩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啊。好，刚刚第一首歌曲《简单爱情》确实我觉得非常的吸粉，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的平台上啊，各位朋友们已经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我们看到了爱笑的眼睛啊，我们的PPP POPO 啊，这位朋友还有很多的啊，还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呢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这个恒啊，嘿嘿嘿嘿，这是什么名字？ 你知道每次念名字的时候特别考验自己的普通话基本功。 对，而且念完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名字确实很搞笑。还有云朵，云朵这是一个正常的名字啊。 嗯， 爱笑的眼睛，他们都送来了小礼物。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啊，对于我们的子浩以及对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支持。 嗯， 那我觉得还是咱们把时间赶紧进入到魔音秀这个环节，因为在这个板块我们会更多的展现子浩他的原创的音乐生活，以及他对于一些歌曲的设想，包括很多很有趣的音乐故事。 没错。 嗯，接下来的时间共同进入今天的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大家已经在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已经感受到了原创的魔力啊。 对，真的是先声夺人。子浩还没有介绍自己就先开始唱歌了，现在子浩来补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子浩。今天确实哇，这北京好堵啊。对，这一路上听了音乐就来了，然后听着听着，然后就到这儿了。 对，我们也是听到你的歌声之后才见到了本人。 先声夺人嘛。 是的是的啊，今天确实第一首歌曲我觉得旋律包括歌词确实有一种就是别具一格的感觉。当时设计这个歌原创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感？ 其实这个歌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比较就憧憬的一个爱情的一个感觉。 诶，想表白。 对，就是主持人太美了。然后那个这个歌其实开始讲的就是一个睁眼起来就想看到自己心爱的人，然后我觉得像早餐啊这种东西都希望可以就是在吃它的时候会跟你心爱的人一起吃， 一起分享。 对，一起分享。然后因为这首歌的其实一开始的灵感是有一年，我不知道北京你们知不知道，就在那个密云那边有一个流星雨。 嗯， 对，然后我们半夜一点多然后去看的。 哇， 当时我们就在一起，然后看到流星雨下来，然后就想到了。好像我忘记许没许了，因为太多了，你知道吗？一会儿掉一个星，一会儿掉一个星，也不知道许什么。 眼花缭乱。 对对对， 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星星，但是忘了许愿了。 忘记许愿了，对。 你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然后可能就是所以说就可能忘许愿了，然后就一段失败的感情了。 没有，但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嘛。 哎，你这首歌有没有唱给他听？ 啊，这首歌还没有。对， 哎，你如果唱给他听，可能就成了， 是吧？啊， 也许他有在听呢。然后下了我们节目，你就接到了一个复合短信，是吗？也是有可能的。 啊，如果你在听的话，记得给我发微信啊。 好，我们希望就是当年啊，看流星没有许的愿望，通过这首歌曲，真正 能够实现 哦。心灵， 对， 是的。我们刚才让子浩做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题也是原创音乐人啊。其实说起原创歌手哈，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但是音乐人确实这个。就是这个评价会相对的高一些，标准要高一些。那你现在就是平时的作品，包括这个现在的就是大家能听到的作品有哪些？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其实我现在可以大家听得到，只有一首歌叫做《暖》，这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然后传到网上那首歌。对，因为还没有很好的机会把其他的歌都发出来，所以说现在网上只能听到那首歌叫做《暖》。对，大家可以去网易云可以搜一下这首歌。 哎，暖马子浩啊，大家一定要去搜索一下。那当时《暖》这首歌算不算是你的创作的一个怎么说起跑线，算是一个开头？ 对，那个歌也是就是比较浪漫一点，比较暖暖那种感觉。对。 哦，因为我的微信名字就叫暖嘛，所以说就起了一个本命的一首歌曲。 你是想立志做一个暖男吗？ 其实也不是暖男，就是我希望把我的声音，包括我做的音乐，可以温暖到每个人的心嘛。对对对对， 嗯。 还说自己不是暖男，明明就是的。 这叫暖男吗？ 对的，讲的这是一个褒义词啦。 啊，不好意思啊，好，谢谢。嗯， 来，音乐暖男，确实我们看到了子豪说现在是在大家网上能听到的一首，只有一首暖，但是 对对对， 我看到你的代表作其实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了一首《简单爱情》， 嗯， 还有一些代表作，比如说《玫瑰先生》 嗯、《 彼岸》、《小花情书》这些歌曲。你今天那既然说我们在网上听不到，那今天我们就想多听一点。 好， 现场来怎么样？ 现场给我们来一点吧。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这几首歌都简单唱一下，是不是这意思？ 对呀、 啊， 对呀、 啊啊， 帮你打 call， 帮你打歌， 真的、 啊、 可以，可以。 好， 那我想一下。 你可以，我觉得先清唱、一两首，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时间让你去我们的真正表演区再去全部的演唱一下。 好的啊，那刚刚你说到就是有小花嘛，然后这首其实小花，我觉得这个歌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首歌，因为这个歌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身边都有一个叫小花的一个就照号吧，算是一个绰号的一个女生。 哎，其实我还真的有， 是吧？ 我最好的朋友她就叫小花， 对吧？就是可能也可能你们翻一下自己微信，可能会偶尔会有一个女孩叫做小花，或者你的备注给她是小花。 哦，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曼宁，她的外号叫笑话。 对，也算了。对，反正就是 我下了节目就拉黑你，我告诉你。 原来就是你、啊， 原来就是我。 对， 我的搭档就现在是越来越放肆了。 是的。 然后这个歌呢是写在就是学校操场，然后有一天中午吧，吃完饭然后觉得回宿舍无聊，然后就拿着吉他去操场边写了这首歌。 你看看多么的随缘，灵感说来就来。 羡慕羡慕，嫉不嫉妒？ 是，别说了，直接听歌吧。 好，我们有请子浩一步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 嗯， 这首小花我们要，既然说这么的有故事，而且说确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通讯录里面，除了曼宁是笑话，其他人都是小花的情况下， 我是笑花，不好意思。 哎，自己这个着不得不错、 啊、笑花怎么样？ 什么学校呢？ 就是跟你一个学校了。 好了，学校一共就俩人，好不好？就我们俩。 就我和你这帮人，我是笑花，你是校草。 好，服气。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听一下子浩来演唱这首他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要重点推荐给大家的小花，时间还是交给子浩。 好的， 好啊，这首歌叫做小花、大家可能在这个歌词里面听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希望你们可以记住它。 好的。 这新花酒，只有小花呆呆站在我身后。无法牵的手，藏在身后，好想靠近你身旁，好想亲一口。爱，不要有太多依赖。今生也不来，好想回到从前，重新再爱一遍，也许结局会重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首歌了。 哎，这首歌曲依然的好听。 对，尤其是刚才那个哼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棒啊。 你看他创作的环境当时也是比较随意，可能当时就是一个灵感是突发奇想。 对对对，就坐在一个 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老的树，然后就坐在那个大柳树下面，然后拿着吉他就看着这个，因为当时夏天，然后太阳就特别毒，然后就感觉浑身都懒懒的感觉，然后就有这种感觉。对， 那为什么是小花而不是就是其他的？ 不是校花， 对， 小花。 没有没有，其实这个歌当时因为小花是讲的一个比较，因为小花我觉得听起来比较朴素嘛，然后可能这个姑娘比较单纯，比较朴素，然后不能牵的时候，然后把它放身后，然后我觉得这在我的冥想中跟一个小花是比较切合的一个东西。 明白了，明白了。好，刚刚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放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这个 VCR 哈， 没错。 其实我们的子浩也是获得了2017年大学生音乐节的创作之星，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今年参加了这个大学生音乐节啊， 对，既能唱也能写，但其实呢，我们两个其实。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俩就是会 随时，我们俩也既能唱也能写， 是吗？不是 不是不是， 这个flag就不随意录了。 我们俩是随时让你唱，让你写。 哦，好， 而且我们俩可能随时会给你来一些小小的考验， 啊， 对你来说不算太难。你刚才说两首歌是你之前的创作的作品，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舞台，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一些灵感和创意？能不能即兴的给我们？来一点。 哇哦，哇，这个没准备啊。哎呀，这为什么不跟我说啊，导演？ 这个即兴不就是没准备的吗？ 对对，好好好，试一下试一下， 能反映我们完全真实的环境，看到嘉宾的反应没？多真实啊。 这有点带有气氛啊，有点气氛。对对对， 主持人多坏啊。 好，那就这即兴给大家， 准备好了就直接来吧。 好，啊，即兴给大家就说一下这个今天的来到这儿感觉吧。好吧， 好的， 好， 来，非常期待。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结果直播间好像春天，好像有好多的晴天。北京青年广播好像很欢迎我，让我把我的音乐悄悄传给你们听了。只是今天的北京车真的好多，把我的心儿变得砰砰砰砰砰的跳好多。今天的北京真的很美，可以让我们在北京青年广播遇见。 哇塞，这不得不打扣了 啊！谢谢。哎，怎么样？怎么样？ 太厉害了！ 谢谢。 直播间像春天，你的意思是我们直播间很热，是吧？ 哇，我跟你讲，你们可能看不到，我满头大汗的现在。 是吗？ 对， 这个词儿我是纯即兴的，但是就是太直白了， 有点直白是吧？ 直播间像春天，直播间有很多晴天，是因为我们灯光打得太足吗？ 是吧？对，可能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可能就是春天吧，对吧？ 哇， 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心跳又非常的热烈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开始这个旋律哈，就是那个，就是一开始没有歌词，但是就是哒啦哒啦哒，就是这样哒啦，就已经吸引到我的耳朵了 啊，谢谢， 已经戳到了你的内心，啊， 想要录一个，就是把这段录下来，可能作为我们新歌声的某一个部分的插曲。 哎，我们的开场曲怎么样？ 啊，哦，好好， 哎， 好感动， 要不要回去精雕细琢一下？ 好， 作为今天给你的惩罚，好不好？ 啊，好，我天，这惩罚这两个字听了，我其实心里还挺开心的， 甜蜜的惩罚是吗？ 对， 本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小小的为难，可是没想到， 发现人家对， 就是把我们 两个信手拈来。 哎呀，谢谢， 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我更加期待下一个环节，它会带来怎样更多的惊喜了。 对， 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有故事的好同学， 来看看我们的字号会有哪些更多的原创音乐的惊喜。 好，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 嗯， 各位好，我是曼宁。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这个原创的音乐达人， 子浩。 哎，刚刚啊，子浩也是演唱了两首自己先前已经创作好的比较好听的歌曲，当然也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意料之外的，我们的挑战变成了一个吸粉的一个， 变成了一个展示。 对，所以说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你的啊，在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你会展示一个怎样有温度有故事的歌曲，在这个环节会展示哪首歌曲呢？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大家听了有就会感觉挺有故事的，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彼岸。 彼岸，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词，我想大家听到这个词都会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想，哎，这个彼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个彼岸就是我，比如说我可以去追逐一个梦想，最后到达的彼岸，或者说 成功的彼岸。 对，然后有的人也会觉得，这个可能我跟我现在在一起要到达一个彼岸，那就是家庭的一个美满的彼岸。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就相当于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彼岸，然后我们用一生可能去追逐它，然后可能其实到了我，其实在我的想法中，其实我觉得大家到了离开的那一天，才发现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走在彼岸上，其实我们生下来就已经在这片彼岸上了，所以说只是一个一路行走一个道路，所以说当时写了这首歌，然后在一个比较窘迫的心境下写出来的这首歌。对对对， 在窘迫的心境下会创作出一首怎样的有关于彼岸的歌曲？ 很好奇哦， 感触那么深，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子浩的这首原创歌曲彼岸。 好，这首歌彼岸送给你们。倦了，停下脚步，揉揉眼睛，望望大海，自动忽略那琐碎的停泊，只注意泛着光的波。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有生命和随时间坠落。问自己为何无法触碰彼岸，是不是你的心里隔着海，好多事情无法去诉说，对的人早就该想到的。不要强求某一种生活，老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的。我们厌倦了无谓的等待，却还在眷恋着期待，只 好有一天变成一颗尘埃，才明白自己想要的未来。我们一直在泪水中寻找，却总在微笑中找到答案。那就用微笑去面对整个世界，那片海原来会通向未来。呼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片海原来会通向未来。错的人就让他走吧，豁达一点，不要残酷地离开他。记得你曾经是那样的深爱，爱剩下的让他去留给未来。谢谢。 哇，这首歌曲跟刚才的两首歌曲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 是 刚才是另外一种风格， 清新的节奏快一些的，但这首就显然很适合这个环节。有故事的好同学。嗯、 对对对，因为这个歌可能是在就是说毕业的时候，然后跟社会有一些迷茫的状态，然后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写在了这首歌里面。对，相比就是说在学校，可能大家更多想的就是比如看到自己喜欢女孩就会心动啊，然后会想到第二天跟朋友兄弟们去吃什么，然后去什么时候去打球，什么时候去上课，想的更多是这些。当毕业以后可能会面临很多的压力，包括比如工作呀，或者说跟自己的朋友的离散，然后跟自己爱人的离散。我觉得经历这些以后会有一些感慨在里面。对， 确实是有故事的一首歌。 对，凝聚了很多的感触啊，也是已经发自内心的一首歌曲。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我们看到了默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李博等一些好伙伴们啊，都已经是送来了礼物，并且关注了我们的节目，看了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子浩哈。 谢谢谢谢 子浩。我其实想就是想批评你一句 哦， 那么多好听的歌为什么不上传呢？ 哎呀，其实刚刚我唱的这首《彼岸》今年就会发表，已经做好了这首歌。对，然后今年可能会在年底的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了解一下。 今年年底不就是最近吗？ 今年也就是可能会在一月份或二月份吧，就是相当于是阴历的年底吧，好吧， 阴历年。 对对对对对对， 希望你这次不要再让我们等太久，好不好？ 啊，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就是想听你的歌声随时都能听到。 好，谢谢谢谢， 期待你的新的作品以及这个的成品。 谢谢谢谢。谢谢。 最近还有什么创作的计划没有？演出的计划都可以给我们 啊。对对对，今天可以跟大家就是说一个预告，也给自己一波宣传啊。哎， 好啊， 这个来一趟不能白来啊。就做点正经事啊。在六号的时候，可能在北京的月空间 Live House 这个地方，应该在鬼街那边啊，有一个 Live House， 然后我到时候会在那里跟大家有一个音乐的交流，然后那到时候我会唱四首原创歌曲，还有改编的一首叫 If You， 然后是来自 Big Bang 的一首歌。我也希望大家有时候有时间的话，记得可以来看一下， 对， 可以现场听一下这些歌，是不是能够打动你们？ 对，这终于是一波非常实在的福利了。 对哇，对对对，好实在。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那个时候啊，跟子浩面对面的来听他唱歌哈。 希望主持人也来啊。 好，没有问题。 既然发出邀约了，我 对对邀约邀约， 不去了。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18:40，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对， 后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982的今晚游戏。明天呢，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我们会有全新的嘉宾到来。 是的，那就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982了。 对， 那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 如果知你的